贝尔东。 百年传承，不忘初心，只为百姓健康。 在临床急救中，面对大出血的病人，要直接通过血管输血；面对呼吸困难的病人，要直接通过气管输氧；面对不能进食的病人，要向胃中插入导管，灌入流食。这些方式都是最直接、最简单、最有效的方式，都离不开通道和病人最急需的物质。徐桂英主任大道至简，面对时好时坏的病症，只做两步，那就是一通一贯，也就是通三脉贯元阳。通三脉可以通过外开三脉的功法，通过外在行法操作来达到，也可以实现内在通三脉，但这一方法必须应用到传统中医中药发酵的方法，要根据五行草本相生相克配伍，按照不同的时辰，在特殊的天气条件下，在特定的温度湿度环境中，在特有的容器里，利用繁杂的传统中药发酵古法进行发酵，从而内通三脉贯元阳，是通过大补元阳来直接修复病灶，通过三大通道灌入病灶直接修复。通三脉贯元阳，不一样的中医智慧，驱病强身长寿。 好的，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。那在这个环节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。 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喂，徐主任吗？ 哎，我徐桂英，你好。 哎呀，徐主任你好。 哎， 我那个，首先，先，我给你念念，你听听啊。 好嘞，您说，我听着、 哎、啊。德才兼备，为人民发扬中光大中医业，不畏名利，不怕累。年过花甲电波随，红色电波传万里。古方古法来传递。打开三脉赛华佗，妙手回春百花开，不为钱财不为利，为了病患好身体，奉献陪家秘方人，胸怀大志中医业，不辞辛苦与好人，子徒子徒孙齐上阵，代代相传美名扬。祝徐桂英主任身体健康。 谢谢。哎， 我呀遇到你了就遇到知音了，要不然呢我都放弃了、 嗯、 我是一个农村的那个农民、 嗯、 我现在都69岁了、 啊、 我呀是一个那个风湿类风湿的患者，我得病都20多年了， 嗯， 20多年其中啊我遭老罪了， 嗯， 我问题最再回吧，我听了你的讲座，你的这个德才兼备， 嗯， 你特别医术高，完了把我唤醒了，我又重新想治治病， 嗯， 所以说我早和你通的话， 嗯， 你说这个太对了，一开始是吧，我得那类风湿的时候吧、 嗯、 那你跟你说那一样那浑身一点劲儿没有，我拿不动个来，完了那浑身还筋紧，总见抻筋的，完鼻子也出血，牙龈也出血， 哎呦， 完了那个两个骨盖都红， 你 不再发紫， 嗯， 那牙龈也出血、 嗯， 那病啊，那太重了、 嗯。 后来吧，我吃汤药也不行，吃汤药我还吐，我吃不了，得 吃 成药。 嗯， 啊，吃不了啊，我吃成药， 嗯、 吃成药吧。现在的话，那皮癣缓解点，但是一点也还是不行。 嗯， 就我这像你所说的似的，你说那个太对了。 嗯、 我天都现在的话，天都是一跟以前的时候不一样。我开始得那时候是咋的呢？我就是怕冷啊，一点脚吧就是怕凉， 嗯， 特别凉。等凉了也20年以后，完了就发热了。 嗯， 发热以后就是怕热天呢。